预计农历春节之前生效。劳基法去年三月实施新规定，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同意劳动部公告的行业，符合特定条件下，每周七天应有一天的例假可以挪移，形同最长能够连上十二天班不违法。客运业攸关公共安全没有放宽，但是今年过年长达九天连假，交通部最后敲定春节期间十休一的版本向劳动部送件，劳动部今天通过松绑，最长只能连续上班九天，以及单日工作时间超过十一小时的天数只能连续三天。劳动部指出，这个版本兼顾务实上可行，又注意到了安全，也会要求交通部加强监督检查机制。台中市沙鹿区中山路上的元大银行，今天中午十二点左右闯入一名手持菜刀的男子，大喊抢劫。男子直接到柜台前威胁行员把钱拿出来，初步估计得手20万元，骑着脚踏车逃逸，警方已经展开追缉。中研院士管中闵下周二就任台湾大学校长，监察院调查管中闵兼职，今天第三度约询，但是他以准备上任台大校长，交接繁忙为由，再度请假。监察院去年十月五号第一次发函约询管中闵，他以眼疾开刀请假。去年十二月二十五号再度约询，前一天前任教育部长叶俊荣通过管中闵任命案，他以媒体大幅报道不适宜出席，再度请假。监院约询当事人如果请假不来，通常都由本人联系监察院，管中闵三次请假也都委由律师处理。监察委员王佑林指出，监察院收集到的资料已经完备，只是程序上希望管中闵能来确认，但是约询三次，管中闵三次都请假，未来不再约询，调查报告大概一个月后出炉，至于弹劾与否得是市政研究。北台湾真的缺血，台北市出现二十年来跨年之后最严重的血库荒，连带影响台大医院供血，院方破天荒贴出公告，要求医护人员省着点用，尽量把血液库存留给真正需要的病患。台大重症妇产科医师施景中也在脸书鼓励还有呼吁员工以及大家挽袖相助，尤其是 O 型血的朋友。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09点，跌幅 1.16%， 指数跌破了9400点，来到9382点，成交金额105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536点，跌幅 2.68%， 来到1947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2点，200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4点，涨幅 1.38%， 249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5点，涨幅 2.07%， 723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1点，涨幅 1.56%， 2545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4点，涨幅 1.15%， 3047点。媒体报道，北韩驻意大利代理大使赵成吉行踪不明。南韩国家情报院证实，赵成吉夫妇在任期届满之前弃职潜逃，先待在某个地点。得知北韩有意强制遣返，十二月初已经向意大利申请庇护。北韩上一个弃职投诚的高官为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如果赵成吉投诚确认，就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台之后变节的最高阶官员。南韩朝鲜日报报道，赵成吉出身北韩精英家族，父亲和岳父都是外交官。赵成吉留学意大利，在意大利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帮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购买奢侈品。报道指出，国际全方位制裁北韩，使得奢侈品代购任务相当困难。赵成吉很可能担心回国之后受罚，才选择销声匿迹。中央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西半部和马祖容易受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放眼崭新的未来，安心是你我心中不变的期盼。全球医美领导药厂艾丽根始终明白，微整形与体雕优质产品，让人安心永远放第一，坚持一甲子，让你绽放一辈子。 艾丽根为你成就美到完美的最后一里路。艾丽根 Elegant。

收音机旁边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都看过来。 你说我们来自两个星球，一个叫忧伤，一个叫阳光。你说我们完全相反性格，一个是忧伤，一个是阳光。像是情 少年和阳光女孩，让我们欢迎忧伤少年。 嗨，等一下，我不是阳光女孩哦。 让我们欢迎阳光女孩。 嗨，大家好，今天终于太阳出来了，好开心啊！ 真的哦， 真的啊。 还有忧伤少年就是我。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2019年哈， 2019喽， 1月4号星期五到了 Friday 第一个小时，我们要一周大事来喽。本周你有发现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手心里，我们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现在给我好天气。 爱情天气，哇，我们有特别来宾。 哎，大家下午好， 南方基地 五四三南方基地， 完全被吓到。 对，突然后面马克，你怎么突然然后嘿嘎嘎呢？对，就是臭男生会做的一些事情，这样。 五四三南方基地到底是什么啊？ 好的，这个呢，五四三南方基地其实它是一个从美国来的概念了。大家好，我是黄丹妮。 耶、 还没有讲。听声应该也可以大概知道。 一听到这个酥麻感就知道了。 酥麻感，你当我是那凤梨酥之类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美国有一个名词叫做 man cave。那 man cave 呢，就是它不能叫男人洞啦，但可能怪怪的，但就是说它就是一个男人可以有的自我的空间。 你说像美国那个后面院子会有一间小木屋盖起来，然后里面弄得很乱、很脏、很臭， 狗住的。 对， 但是一群男人就窝在里面打电动或干嘛的。 对，通常是地下室、 哦、 比方说有家庭，像我这边，我有三个小孩，然后厨房不是我的，然后房间都是小朋友的。国外也是一样啊，就是说你厨房给你粉色的色系没关系，小朋友就是你的那个 Barbie 也没关系。地下室的那五平空间。你们不准进来，我要做成男人的风格，那个小酒吧，然后我大电视。如果我住洛杉矶，就是 Lakers 的那个风格的这个什么这设计，那个我就要找我的兄弟来这边聊天。然后女人与小孩禁止进入。 哦， 但在里面聊些什么呢？其实我们什么都聊，比方说小孩教育啊，说 man 我的小孩在那个学校被霸凌，那怎么？ 我才不相信一群男生凑在一起在聊小孩教育。你不要现在上广播节目就故意讲一下，然后很正面的好不好？ 不，就是我们会聊，比方说我们现在40岁啊，什么我们已经初老了，该怎么办啊？然后有人去动什么手术啊？可是我们是在看体育、吃零食、喝酒、喝点吃，然后看我们以前漫画，就是我们缅怀我们过去的辉煌，然后看现在的生活状况，然后聊未来我们这些兄弟会在一起那种感觉。 所以可见丹妮叔叔的家庭真的是要把你逼疯了，所以你要出来做一个南方基地舒压，是不是？ 就是以公济私，我就是弄一个风，我就弄一个这个空间，然后找寻。马哥也有来过啊，我们那时候玩的是、 他还去1/3级而已耶。 那时候他忙嘛，对不对？ 超忙， 对不对？ 没有，我现在时间都在电台啊，就 比较固定， 时间都没有办法跟上。 但是我会常常找你了。 好啊，没问题啊。 那你这个五四三南方基地，你的 YouTube 频道，它有固定的什么 上片时间？ 有，我们每个礼拜三都就是7点的时候都会有首播。那比方说前一阵子是千禧年的男子团体啊，像 Energy 啊、Tension， 然后 BAD、 这一集超好看。 等一下，是这些男子团体都有去吗？ 就是 Energy 的阿迪去了，对，然后56的 那个 Energy 的阿迪，然后 Tension 的 Raymond， Tension 的 Raymond， 对， 然后还有 Dennis 以前也是强力重拍的， 对， 然后 BAD 的我啊，然后这个礼拜呢其实是 BAD， 你是不是漏掉了 Margie？ 妈吉，对， 漏掉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 你好像幕后制作人， 对，不是大力，对，他也有来这样。然后他现在在带 Titan， 他也是，就是大家现在的现况是如何？可是我们以前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爆超多料， 真的假的？被你一讲，好，那集真的很精彩。 光剪出来就会让你耳目一新，然后更别说就是私底下还有更多就是没有剪上来。 哇塞，你看的好仔细哦，我好爱你哦，这样对。然后这个礼拜。拜是 BAD 首次合体， 哇，你们有多久没合体了？ 分上下两集哦， 分上下两集， 三个 老男人凑在一起话就是很多。 你这个我不否认，对，拢细在回啊。然后呢，就是我们2005年之后其实就没有公开合体过这样子，然后很感谢他们来543南方基地来去聚一聚。那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就是男生聚在一起会聊些什么这样子。那当然，我也会希望马克多多来，有空的话来一起玩。 嗯， 啊，比方说我们可以去像旅游啊，比方说怎么样交朋友啊，什么之类，就很多东西交换礼物， 或是那个婚姻的前辈交后，前辈交后辈啊，如何经营婚姻之道等等之类的。 就是婚宴怎么去办？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你办的时候，你还开一个什么检讨会的那个直播，我说你还检讨，有 你们两个在互相关心程度怎样吧？ 对啊，汉克也有来啊。 有啊，我有看到他在里面就是一个攻击他人的姿态，就是大炮型人物这样子。 对，我们其实就是在南方基地里面，就是说所有的男性他们有不同的个性，可在里面就很好玩。 嗯， 你就看这些臭男生、这些大男生或者老男孩到底在聊些什么这样子。 所以每个星期三晚上7点可以搜寻543南方基地。 是的， 今天谢谢丹尼哥哥 ，Thank you。 流星和我擦身而过，啊，几次元的时空中穿梭，啊，一心你要和我交锋，小心我有绝世的武器，就要发射太空弹，宇宙无敌的太空弹，站在希望的太空。小心我的太空弹，现在已经7:20，那颗星球烦恼超出太多，一名人物我就是前锋，新的世界重新来过，不要忘了过去究竟怎么，哦，人类迫切需要解脱，解脱解脱解脱解脱，邪恶一心不要阻挠我，阻挠就要发射太空弹，宇宙无敌的太空弹，人类希望的太空弹，小心我的太空弹， 这一周大事蛮伤感的，他半年前就已经买好1月19下午要去看舞台剧，一直到日子逼近了，他才发现1月19要补班。各位，你们记得1月19你们是要上班的吗？ 太棒了，今年2019股市已经不用开盘，我不用再上班了。 今天凌晨是不是在抢返家的车票啊？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 买得顺利吗？啊，欧姨的一周大事就是 call in 进电台咯。宜林的一周大事，公司突然帮我加薪1800元。 哎呦， 很多哎、欸！ 哎呦哎呦哎呦，为什么？为什么？ 是因为 有公司有什么不法的东西需要你掩埋或是要签吗？就是签你的名字，给你一点，就是之后被告的话，你要当挡箭牌的。 好可怕、哦！文件不要乱签。 最近看太多那种就是商业，还有那种政治尔虞我诈的美剧。 嗯。天哪，最近是有分手潮吗？柯青，我的大事分手了，算吗？ 圣诞节是分手潮啊。 下一个芷云。一周大事， 分手了。 哦，他是脱单。 哦 ，Oops。 金歌金曲，闭上眼。所有都有可能，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打开一片窗，伸出一双手，再浮再沉，吹过一抹风，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有些距离将人越活越苦闷。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渴望着。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画地自限，不如换个灵魂，用力拥抱。蔡健雅暌违三年全新大碟，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冬天去韩国滑雪，雪橇、雪杖、雪鞋都有人帮我准备好了。 Cool. 还可以冰上钓鳟鱼，现烤现吃哦。 So cool. 是哪家旅行社啊？ 飞腾旅行社啊，推出华川山鳟鱼庆典五日，还带你到明洞购物吃韩国八色烤肉哦。 打造你的旅游新感动，请上网搜寻飞腾旅行社。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皇后娘娘，皇上让奴才送点心过来。 本宫才刚用过膳呢。 这可是郭董迎关公拜妈祖的指定糕点福贵糕哦。 这绵密 Q 弹的口感，还吃得到浓郁桂圆和香脆核桃，真是美味极了！快给本宫多来几块！ 快上网搜寻董事长福贵糕。 现在时间上午九点。 听完早餐才九点呢，就开同乐会，这么嗨呀、啊？不会吧？ 真的是早上九点要开同乐会耶！太好了，太好了，飞碟什么都有了。 想和我一起同乐吗？我是萧同文，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十一点，我们一起乐在过生活，最懂生活、最有乐趣的生活同乐会，就在飞碟。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 Tell me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Tell me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Tell me why. 每天像是截图，笑起来像激素，不断划开你的 Facebook， 到底想要谁的关注？有多少男人追逐？是什么把你灌输？不断往脚尖钻入，什么让你有了包袱？仿佛还有谁的背书？心的背面写下备注，受不了寂寞你想哭，能不能曾单身登出？现在怕怕没人在乎，你在这情路总是会输，只想要身边有人照顾，你要的那么卑微苦楚。 Why you so sad? Tell me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Why you so sad? Tell me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Why you so sad? Tell me why. 你不爱花俏，最爱黑色，早晨喜欢喝星巴克，听歌习惯睡心情的，尤其是那个 PC 的，我想得到是必须的。跟着我的声音 skrrr skrrr， 想着离开这个抉择，但要去哪那又如何？ 下午的2:33，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请大家分享本周你有什么样的一周大事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像福尔说，这星期三是他的生日，是他的大事。云真的一周大事是在欧马克的 YouTube 影片下面定了新年的目标与计划，他觉得他充满干劲。 但很多人就是定了计划以后，然后因为我就会问说，那你今天有做到吗？ 你说哇，这么快就去问哦？ 因为每一个人的，因为我希望就是每一个人的计划就是每一天可以做到什么。有的人是一周的，我就可能没有问。但如果你有写说我每天要干嘛的，我就会去问一下，那你今天有做到吗？ 那他们有回复吗？ 回复率蛮低的。你们是不是在逃避？你们是不是一开始新年一开始就让自己失望？与其这样，你们就不要定计划吧。 为什么今年才过了四天就这样打击我？ 这不是打击，是你自己打击自己啊！不要说这些做不到的事。 你自己还不是拖延病的患者？ 说到就要做到啊！ 这首歌曲来自于 BCW， Sad。要么就不要立计划。要么定了计划就是要好好的实行它，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 Hold up! I'm for real, no joke. no joke. I'm a real no joke. No joke. I'm a real deal. Now you better listen up. No joke. Hold up, bro. 来自于罗志祥 ，SP 的一周大事，蛮伤心的，给你拍拍。跨年他已经牙齿抽神经后阵痛已经很不舒服了，又得了急性肠胃炎，就这样过了从2018到2019。 我的天哪，牙齿痛加肠胃炎，基本上 丢啊！ 瘦到翻吧，都没办法吃东西啊， 有没有搞错？ Rita 的一周大事，他要来，他要去中国出差一个月，他要正式开启没有脸书、没有 IG、没有 LINE 的生活，他只有工作、微信跟电台。 哦、 Troye Sivan 1999， 今年要满20岁。 我们有一个很资深的听众叫做卡柱拉， 卡柱拉留言， 对，卡柱拉说，我的一周大事呢，就是这学期担任原主任，因为好像在幼稚园工作嘛，原主任开始，这一周我被校长肯定称赞了，好感人哦，校长称赞我， 天哪，以前的职考战士的加油者， 对，他是在考大学的时候就在听节目， 没错， 一路念了大学，毕了业，实习，到现在他是原主任了呢。 哇哦！ 我不管了， 怎么样，布鲁斯玛丽？ 因为最近我们的马克信箱的频道，我们马克信箱每周呢，就是都有非常有才华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合成一些非常棒照片， 是上班不要听的频道， 上班不要， 不对不对，是上班可以听的频道， 上班可以听。然后最近几周听众的那个合成照真的是强到让我觉得 布鲁斯玛丽， 你们也太厉害了吧！然后呢，就是本周我的一周大事，一周大事也还好，反正就是大家可能这一周你就经历了跨年，从18到19，那跨年呢，我就去了台中跟台南玩。嗯，跨年当天在台南，那台南很多的小吃店，我觉得人潮已经没有我想象中的多，因为可能有被吸去一些新时代或高铁那系列跨年的。可是呢，你在买一些很热门的咸酥鸡的时候，那个等待时间是非常可怕的， 40分钟， 90 哦，一个半小时。 对，然后他就是在你在点的时候，你就看到老板娘他其实也蛮累的，他会不停喊说：“现在你要等90分钟哦，现在你要等90分钟哦，现在等90分钟哦。”然后我们就蛮早去点，点完之后呢，我们想说，那我们就在旁边国华街，反正就是一直绕，一直吃，一直绕，一直吃，再差不多吃90分钟，回去拿也差不多。 那你们还吃得下吗？ 哦，你不知道我们到底吃了多少？ 天哪，好可怕哦！ 狂吃。吃完一圈，这我们吃了一个小时，一块一个半回去，然后差不多10点，那个时候可能要去拿，然后老板开始喊说：“现在要2小时哦，要年后才能拿到哦，年后才能吃哦。”就大家还是在等。那因为会叫号码嘛，就外面不是会有很多痴心等候的顾客。 对啊， 老板娘很妙，他就突然说86号，然后就有女生跳出来说86号，我，你这个还要等哦。那你叫人家去前面干嘛？就是你就可以跟女孩脱颖而出，然后到前面这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照片字界都写得很好了，怎么还是没人跟我聊天？交友软体怎么都在以貌取人呢？ 哎，你声音这么好听，推荐你使用 Goodnight 语音交友 APP， 一对一真人即时配对，免费电话聊天，无聊睡前找人哈拉聊八卦，拿起手机搜寻语音交友，立刻下载 Goodnight 晚安 APP。 大家好，我是陶晶莹。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有许多关于老人家的问题，做子女的其实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不知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长辈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 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金门县金沙镇第一头海漂死猪确认感染非洲猪瘟，今天上午又在乌丘乡小丘岛发现另一头死猪。全国最大养猪县是员林县，绷紧神经。县长张立善上午巡视虎尾镇厨余烹煮厂以及肉品市场，建请中央扛起防疫责任，再次思考全面禁止厨余养猪的必要性。他说，这不是员林县单一问题，一定必须全部县市联合，才能守护台湾养猪产业。厨余养猪是非洲猪瘟的主要传染管道，张立善一上任立即宣誓禁止厨余养猪，但是中央频频打脸。张立善今天强调，防疫视同作战，员林县在禁止厨余养猪的防疫准备上起步较早，愿意和其他县市分享经验。云林县环保局进一步说明，云林县每天一般家用民生厨余48公吨，餐厅厨余40公吨，总计88公吨，滤水之后残渣量只剩23.76公吨，全部送到化制厂制成肉骨粉之后，和南亚厨余堆肥混合成有机堆肥。云林县境内目前完全没有出现中央担心的厨余弃置问题。非洲猪瘟来势汹汹，蓄养近30万头猪的高雄市也如临大敌，由副市长李四川督导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防范。即日起，原本以厨余养猪的养猪户，以每头2200元的饲料补助为诱因，鼓励改以饲料喂猪。农业局指出，高雄市超过500户养猪户养了将近30万头猪，经过调查，只有36户大约10000头是以厨余饲养。现在受疫情威胁，即日起补助厨余养猪户每头2200块钱，鼓励改以饲料养猪，不是强制。高雄市养猪户协会提到，少数的黑猪养猪户认为以厨余养猪，猪肉比较甜美，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以饲料养猪，肉质同样不逊色。现在非洲猪瘟可能来袭，也会劝少数的养猪户不要再以厨余喂养。中国非洲猪瘟疫情蔓延，金门县金沙镇海滩发现的第一只死猪确诊的非洲猪瘟，蔡英文总统今天亲自前往金门视察小三通防疫。蔡总统呼吁国人要有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一旦出现疫情，势必严重冲击台湾的养猪产业。 蔡总统也向中国大陆喊话，疫情失控已经是个事实，希望中国更有效掌控，不要隐匿。台中市元大银行抢案，抢匪落网。沙鹿区中山路上的元大银行中午12:40左右闯入一名持菜刀的男子，威胁行员把钱拿出来，得手20万元，骑着脚踏车逃逸。警方根据戴红帽的特征，在大约300公尺外的光荣街将他逮捕带回。152名越南旅客透过关红专案来台集体脱团，交通部观光局今天邀集业者协商，初步达成了8项共识，未来必须审查旅客的回程机票、定位记录、入境出境异常通报机制，从过去24小时内通报改为即时通报，如果确定脱团必须在2个钟头内通报，否则台湾接待社记点处分，记点达一定程度停止关红专案资格。关红专案2015年11月马政府时代推动，奖励印度、印尼、越南人民透过参加观光局指定旅行社团体来台旅游，给予一站式的线上申请电子签证，来台期限最长14天。蔡政府执政之后延续关红专案，并且增加了缅甸、柬埔寨、辽国纳入新南向政策一环，预计实施到今年年底。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52点，跌幅2.26%，成为1956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6点，201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50点，涨幅2.03%，251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89点，涨幅2.68%，来到727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83点，涨幅1.53%，25000。 想要大展身手，让居家环境焕然一新，你需要一个好帮手。 我是德国开车集团亚太区总裁克劳斯·普马亚。Katscha is the largest supplier of cleaning equipment globally for over 80 years. Make your cleaning enjoyable and convenient. Relax and leave the cleaning to Katscha.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Katscha。 各位朋友，我是吴念真。岁末团圆的日子又将到来，为了让街友跟独居老人也能感受连结团圆的气氛，给这些孤苦的朋友温暖的安慰，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首选强打新黄子佼已经登场， 重要的工作是否不小心迟到，身体是否无恙，心情是好是糟。 1月7号起，飞碟随堂考锦安要送给你2019年历， 陪我翱翔自由，是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深情 小陈故事， 今天什么好兴致来放小陈故事呢？ 我也不知道，就灵光乍现，觉得来听听吧。3:09，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到了 Friday 到星期五第二个小时，大部分我们都来进行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月。 Yes! 哇！ 来看看本周又有什么电影要上映呢？ 我必须要说，开春哦，2019年哦，这个电影哦，吓死人哦！ 哎呦， 本周吓死人哦！ 这个吓死人究竟是 新片？ 大片很多吗？ 吓死人的难选啊！ 哎呦，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的电影预告员，究竟今天要选的第一部是什么呢？ 你要从我自己最推荐、最想看的开始吗？ 你以前不是把最推荐放在最后吗？ 对啊，嗯。但如果没有最推荐、最想看的，那本周可能 我们这单元要取消了，是不是？ 对。很难得，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看电影会看到，就是中途想要 离 席，因为觉得这电影实在是拍的节奏太烂，或是太难看。 我有跟你说过，我看《无敌破坏王二》的时候，有人中途离席吗？ 哦，是哦。嗯。然后很难得是一部电影的预告片，可能只有一分半或两分钟， 你看到三十秒就离席， 就是竟然电影预告片可以剪到让人想要跳出，我觉得实在是很惊人 呢。你这个是逆向操作，让大家更想去点到底是哪一部。 所以不能讲啊， 所以会 不是所以不能讲 在里面那样。 对对，就是啊，好。 所以今天的第一部是。 这一部是我昨天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的电影预告，叫做《盗王之王》（King of Thieves）。 盗是盗贼的盗吗？ 没错，《盗王之王》它其实就很像《Ocean's Eleven》那种瞒天过海，只是瞒天过海这些人，你都帮他们再加个30岁，30岁再加30岁，或40岁再加30岁，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 《盗王之王》 演员？ 他们都是资深的老人，他们是一群老人。 怎么？为什么没有好好的退休啊？过老人的一些惬意的生活啊？怎么会想偷东西呢？ 里面很多金奖影帝哦，然后有奥斯卡的，有英国奥斯卡的，然后这是一部英国电影，改编自2015年英国史上最大宗的伦敦抢劫案。嗯，那这些罪犯呢，是一群退休养老、领养老金的老年人。嗯，他们干下的这一个大事， 他们要干大的， 没错，盗王之王。那里面当然就是有一些。 等一下，这些阿伯们还跑得动吗？ 对，所以有很多的笑点来自于他们可能就是 很老， 或是你要用对讲机讲话，可是其中有就是重听嘛，就是听不到、 这个完全有中我的笑点、 对啊，然后或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有那些 好可爱 生殖方面，就是什么排泄方面那个尿失禁啊、屎失禁的问题，然后就在金库里面之类的， 我觉得好像很好看啊，就是无脑片啊，就是开心的哈哈大笑。 你可以去试试看。每当我背对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爱情渐渐萎缩，我猜不透无边的宇宙，哪里有我想要的。 我跟你说一下 App 上的听众，听完你刚刚说的盗王之王、Chloe 的留言就是哇惊叹号好爆笑。第一部盗王之王喜欢。 接着下来呢，有一部电影叫做 A Private War 私人战争，在讲的其实是他已经过世了，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离开我们。他是一位战地记者，他叫做玛丽科尔文。那他最特别的标志就是他是一个独眼龙，就是他会戴一个像是那种什么胡克船长那种眼罩，这样独眼龙，战地独眼记者。那就在讲他出生入死的故事，然后他为了他自己的理想，他希望。为什么这些当权者会让自己的国家发生内战、其实是因为那内战离他很远， 他根本不， 他不害怕嘛、就是那些 不痛不痒， 那些都死掉了，关我屁事，这样、就是他不知道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他很希望就是借由他在战地里面，然后跟平民老百姓，然后把这一些讯息。或是反叛军的讯息、然后传递到当权者的手中，然后知道说、这其实 it really matters， 这个真是有用的，你是有办法就是改变这一切的、那当然就是在这其中你会遇到、 感觉很多人要他的性命， 对啊，就觉得你来干涉我，我需要你教私人战争。 记得呢，诚实电影预告院有预告过气象站这部电影、 uh-huh.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嗯、就是这也是这几年的电影吧、 嗯、 前几天呢就是电影台哇就是这样跨 你要讲电影是不是 我没有要讲电影、oh. 我只要讲气象站它就是打了那个全他们都会打什么全台首播、嗯、因为芯片上 全台首播 然后我想说气象站之前好像是什么用气象就是好像很厉害因为好像号称那个特效很强、 嗯 我就想说未来时代已经会在电影院特效很强可是在我家的电视会瞬间变成 电影院吗 因为我看那一部片我以为是30年前的片吗就是你在就是一切特效都让我觉得很像是比如说你自己做出来的可是他左上角又打全台首播这真的是那个气象站吗 跟你家的电视有关系吧还有跟你的系统业者有关系 我家系统业者真的把它变得非常的夸张 你都还是用你用传统的技术怎么可能可以显出新的东西来呢 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荒谬感气象站真的是太惊人了我真的特效惊人啊，选角惊人啊，内容惊人 本周呢，如果你喜欢像是《无间道》啊，或是黑帮黑吃黑电影啊、嗯，或是那种比较动作片的话，有一部片叫做《劲敌》，叫做《Close Enemies》，就是很近的敌人。 嗯， 然后这是一部 很近的敌人， 很近的敌人啊，对啊，《Close Enemies》啊、 嗯， 很近的敌人。然后这是一部法文片。 嗯， 在里面呢，就其实就像。无间道或一般的黑道电影一样、 嗯、 就突然有个角头老大被干掉了然后大家想说是谁干掉他的、嗯、然后就有人怀疑他怀、 嗯、 疑他以后然后就说那为什么大家会怀疑我他就必须要把真凶揪出来、 嗯、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嗯、 所以里面飞车追逐啊枪爆头啊、嗯、这些动作是绝对是少不了的 熟悉的脸，我感觉得到我对你将永远永远的思念。为何你离我远去？为何你没有消息？是否可以不再为了你哭泣？

是别人，就是我们从陌生人变情人。关于爱我总无奈，是你让我有天分。你的动人变成伤人，我真有点不婉转，你却提醒我存在，明白痛的可能就这样比我勇敢。走了，我走不开。我的爱没有限制期，就算只是朋友的距离，把我全部的留给你。就在你说分手之后，我知道已经来不及，我也不会去说明，把我全部的留给你。就在你说分手之后。 宋念宇说分手之后三点半，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诚实电影预告院， 诚实电影预告呢，本周有一部恐怖电影叫做毛骨悚然赶尽杀绝， 一定不可怕。 Jeepers Creepers 3， 那它不是走那种就是鬼片，它是真的有一个杀人狂，然后这个狂呢也不是人，是个怪物。他呢，就是长着蝙蝠翅膀的食人怪物。 一个食人怪，他的背上有蝙蝠翅膀， yes, 那翅膀大吗？ Yes, yes. 像 Batman 那么大？ 大大大，不是小小的那种。 我心里想的是有一个小翅膀， 不是，是很大的翅膀， 哦、是很大的翅膀。 对，然后每隔23年会苏醒，然后就要花23天猎食人类觅食。 23的数字是为什么？是不是跟一些什么宗教有关、 啊？你说 Michael Jordan 啊？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是23。然后这是第三集，所以 它其实是一个血腥。这边电影公司下发行公司下的标是影史血腥巨片的经典回归。那关于这个怪物它是谁，就是谜样的它，那是重口味的恐怖迷必须要朝圣的经典系列。 哦，就系列作现在又有新的出现了，蝙蝠怪物。 可怕的东西太恐怖，我们要看一点疗愈人心的东西。 哎、欸，有人留言说232除以3是什么0.66666？ 哦，都是6666。 真的吗？那么厉害？ 我觉得蛮有可能的啊，我觉得蛮有可能的。我们来看点疗愈的。那会拍最会拍疗愈电影的国家， 日本。 没错，这一部电影叫做《旅猫日记》，领衔主演就是吴玛丽觉得世界上最帅的人浮世长太。身为浮世常态粉，吴玛丽非常非常期待这部电影。 他演猫哦？ 当然不是咯，他演一个就是猫的主人，有一个秘密，不知道为什么要遗弃这只猫，所以要把这只猫。 浮世常态真的很过分呢， 要把这只猫送给别人养。所以这个故事呢，是在就是他跟他的这只猫在寻找下一个主人的路途上这样子，然后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人或事或物，那当然也会揭秘为什么他要 把猫送走， 送走，可能就是 他要死了。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猫呢，猫是有配音的哦，所以那个猫你不是只是看到它而已，猫是会就是会有那种内心话说啊，我才不要离开浮世长太呢的那一种哦。 满头的黑人问号。 是不是有点想看？ 我永远都是浮世长太的，我永远都是浮世长太的猫。浮世长太 满头的黑人问号， 永远都是我的主人。 有没有搞错？ 怎么可能？ 猫的 OS， 怎么可能？ 那猫的配音听起来有可爱吗 ？Nope。 身为一个配音员，就是如果有一天，比如说也会有，就是动物，反正就是要你配一些不是人的声音，也许它是卡通，也许它是动物，可是你明明就知道自己的声线 不适合， 我就是很不适合，但你还是会去配吗？ 我觉得会试试看，然后去试了以后，如果 casting 过了以后，我就会尽力去做。可是出来以后，也许我真的会不喜欢，可是 我觉得那个 你相信专业他们的判断， 就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我身上，是当初你让我过了，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哦。 女孩与机器人 Spinning Around。 接下来呢，本周有上映两部电影，就是我推荐的两部，我自己想看的两部。 期待。 其中呢，一部叫做 Old Boys 老男孩，然后它的中文电影翻作初恋首座中，首座是用真的就是首座，首座小东西那种首座，初恋首座中。那他呢，其实在讲的是在 boarding school， 就是那个寄宿学校，一群男生当中，可是突然有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不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在学校附近有一个法国女生出现了，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就是又瘦又弱很 nerd， 然后都会被大家欺负的男孩。如果你有看这部影集，就是他插的世界末日，就是 The End of the Freaking World 的话， 飞在上面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那个男主角。那你知道他就是很适合演这种就是很怪很变态的角色，这样子。好，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就在野外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法国女生，然后这个法国女生就开始跟他讲话，一直讲话，讲了以后说，我真的吓到了，就是我一见钟情什么。然后那个男的当然他心中就是有很多的脑补小剧场，一开始以为说啊是我吗？然后后来当然不是，就是爱上就是那个寄宿学校里面有一个又帅又迷人、体育又好的 外人迷， 对，就是然后刚好认识他的，就是可能算是朋友吧，算是朋友这样子。好，然后他就变成这两个男生跟女生中间的桥梁，就女生就做一个东西要给那个男生，请他就是拿回去寄宿 学校给他，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就看了以后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发现哇，这是女生拍的，就是一个小短片，他用录影带拍一个小短片，然后小短片里面就是会那个女生会就是写说什么你是怎么样的人啊， 你看完之后七天内会 没有啦。那个是什么啊？ 贞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男生看完以后想说，哇，那要干嘛？一开始男生还没有什么兴趣。然后这个小鲁蛇就说，你可以拍一部同样的东西要回应他。然后所以叫为什么叫首座中？就是他开始就是跟两个男生开始就是有首座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就是他就在中间传来传去。但这个故事进行到现在，就是大家听一听就会知道说，一定会有点问题，就是最后这个女生爱上了那个男生的帅气，爱上那个男生的文采，但其实文采都是来自于 中间传达 鲁蛇的手跟口中，这样，所以这中间还是会有一些些的，最后的结局到底你会选择高帅的男子还是就是有文采的鲁蛇呢？By the way， 初恋首座中呢，就是那个镜头，在大自然当中，那些草啊，那些树啊， 很美， 美 像天堂。 就是那个镜头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虽然就是光线不是走那种明亮系的，它是走那种有点阴郁、阴阴暗暗的，但是这部片呢，就是电影公司也有把它下标啊，就是如果你喜欢《壁花男孩》的话。应该是会喜欢这部电影的。 The Fine 来了，本周我最想看的一部电影来了，叫做《边境奇谈》。 边境奇谈 ，Border。为什么叫 Border？ 是因为他的工作是一个海关，他是一个检察员，然后他应该是用一些特效，所以他的脸长得非常非常奇怪，就这个女主角脸长得非常非常奇怪，就 额头跟鼻子就是有点像克隆星人，你有看 Star Trek 的话，你可能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就鼻子就特别特别的鼓，嗯，然后基本上就以现在就是我们人的标准来说，就会觉得就是他长得不好看，他长得很丑，嗯。那一开始呢，这个预告片有讲说，就是他小时候他总觉得我很特别，嗯，就是我跟一般人，我跟一般人不，他不是讲酷，他就是我很特别，我就是不一样，嗯，长大以后才发现我是个平凡人，嗯，可是。在他的那个海关工作的时候，突然他发现我好像真的有点特别哦，因为就是他可以闻到人的情绪，嗯，就是另外一种的微表情，就是比如说微表情是我看你，我可以知道你这个人就是现在的情绪什么，他不是，我 可以闻得出喜怒哀乐， 哦， 这里你闻 麦克风好臭哦， 怎么可能， 真的可能，对，一大口水往上狂喷，真的好臭。 那你这样你又， 所以他就是闻 他可以闻出人的情绪。然后这个预告片就有一幕超酷的是，那个海关他的长官就丢给他一个手机，然后跟一个旅客嘛，那个手机呢，他就拿起来在鼻子闻 手机， 闻他，对，闻那个手机，然后闻，然后就我闻到了羞耻，我闻到了什么，然后闻到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之后，他就把手机的那个 SIM 卡拿出来，就是那个记忆卡一拿出来，旅客慌了，旅客马上把那个记忆卡抢过来，然后直接吞到肚子里面去。后来长官发现说，原来他是一个就是 偷拍的， 而且是 child porn， 就是儿童色情，就是会拍儿童色情的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就决定把他调到其他地方去干大事这样子。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另外一个 也可以闻出来的人吗？ 长得跟他很像很像的是男生的人，然后他们两个人也许身材不是什么帅哥美女那种身材，脸蛋当然就是很奇怪，其貌不扬，嗯。可是他们却在神秘的森林里面，就是抛开了束缚， 全裸 的追逐者， 怎么可能？ 我必须要说，电影公司下的标，非常的让人想要进去看。 他说， 因为这个标说。预告只是本片3%的震撼猎奇， 3%而已。 所以我看预告就已经觉得哦，很猎奇了。那还有97%等着我去探勘呢。 《边境奇谭》 ，Yes， 本周最期待的片。 知らない、会える予報で会えないんだよね、ふと気づけば君をそばに感じれる、声があればいいのさ、愛しいそのぬくもりに今すぐ包まれたい、温かな潤いで満たされてゆくから、そっと開けた窓から差し込む 新世界的恶与善 Ugly Beauty、 谁来推我一把 On to the next one， 一路背着态度到了活着灵的会场，人生去上去就去，不想管就别管，台湾转的箱子灵魂拉着所以为难，这 车车子没法推不去掉，没得车的字他不拉的必要，爱恨钱的故事喜欢这个你的微信目标，想要活的谁要回应，甚至过 得 微 笑，错的对的说没的扯的，若 九力蔡依林， 怪美 怪美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以下哪个选项最符合你的需要 ？A. 安心保障 ，B. 品味高尚，当然要选 C， 全部都要。 月底前入住 Mercedes-Benz 的 New C-Class 轿车，即赠一年以示保险，再享商务旅行组。还有 Mercedes-Benz 全车系首期免付，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有栖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栖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栖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点51分，就爱电你 UFO，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我是小人。 飞碟随堂考， 你是小人，你才不是小人。飞碟随堂考，现在听到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到处不存在的我》。那他这张专辑呢，叫做《Cindy Loves to Sing》。你知道为什么专辑名称是这个吗？其实他在宣传期的时候蛮常讲的。如果你知道专辑名称的由来，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只要答对的话，他就要送你美乐滋酵素亮白泡泡洗颜粉咯。最后要跟你说声再见了，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你很棒， 拜拜。 总在睡不着的夜，把我们之间想一遍，这样下去可能就永远，却觉得有什么不对。我从来都不埋怨，念在你心里的从前，你好几次沉默的瞬间，我看见另一个世界。求秘密心怒一笔，微笑或流泪该怎么选择，